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就是最近总是陆陆续续，可能有一些中国人要回国或者怎么样，我们这在这边有一些群嘛，然后那些群里就开始各种卖二手，我就有一种一边买二手一边自己也在卖二手的 卖二手 这种感觉。 我想问你卖的都是什么类型，然后买的又是什么类型？ 我最近买的东西大部分都和 house essential 有关吧，就是让生活更高效一点的。有一些是收纳，我还买柜子，然后也买各种架子，就是因为屋里住了四个人就有点挤，我就想把它规划的更好一些，怎么样能更好的利用那个空间。其实卖二手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就是把没有用的东西都卖出去，把家里整理的更好一些吧。甚至我卖了一些二手也是之前买二手收回来。我男朋友曾经有一段时间沉迷于在这种群里买二手的东西，有一些我们就发现哎没有用过，然后或者几乎都没有用过，然后就又转手卖出去了。 哎，你一说这个我特别想提到，就是我觉得二手闲置，因为北美的留学生特别多，当然也不限于留学生这个圈子，好多 housewife 就也都是买卖二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国内可能是近几年比如说有什么闲鱼啊这样的平台的时候，大家才会想说有一些可以重复再利用的。我同事们生小孩的那些会买一些比如说婴儿车，就买二手别人用过的，就小孩都是可能只有那么一个时间段能坐在那个车子里，他卖掉然后别人再买，循环利用，我觉得还是很可持续的。 我觉得其实买二手这件事情人们一直是有这个需求的，只不过在闲鱼之前没有一个大的平台能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像美国我知道买卖二手最多的其实就是 Facebook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买卖二手的群组让你去交换这些信息，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本地的群组嘛，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做交易。我印象中啊，我觉得在闲鱼之前国内是没有一个大的平台让你可以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确实更早就开始买卖二手，就在上大学的时候 BBS 是一个买卖二手的一个很好的渠道，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学校里，然后互相其实也就相对比较信任，又在同一个地理位置，在 BBS 上专门有一个版就是买卖二手的。 哎，你们的 BBS 叫什么？卫名？ 这叫北大卫名。 清华的叫水木清华。 反正我记得我还在上面买过衣服化妆品，就类似别人买了没有用过新的那种，然后就打折出。尤其是那个时候自己又没有经济独立，可支配的钱不够多，所以就想尽办法的省钱，然后当时我就经常逛二手的那个板块。但是毕业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渠道了，直到后来闲鱼的出现。我也已经不记得闲鱼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也是我回国之后了。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了解二手也就是在跳蚤市场，就没有一个线上的。就是在美国的话可能跟你还不太一样，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就是我们在 MailList 或者是 Quicklist 上面，或者就是大家在微信群小范围内的转一转，我们应该不是用的 Facebook。 回来之后开始有闲鱼了嘛，应该是15、16年那会儿有卖衣服，就二手的衣服啊鞋啊什么的。后来好像有一段时间闲鱼开始卖电器之类的嘛，再往后推我应该是在你走的时候，我卖了冰箱，捐了一部分衣服，就都是通过闲鱼的平台。 哦，对，就是我在出国之前就有一批衣服要处理嘛，好像也是通过闲鱼，你直接就能下一个单，然后他就过来取的那种。 对，所以你看，我就说这个阿里天团简直就是把你的买卖渠道全部打通。 我也觉得，我刚刚就想说，在最近的这个10年吧，阿里几乎就是改变了我们的整个消费方式、购物的方式，然后 消费模式， 买和卖一条龙服务吧。大概就是我们刚上大学那会儿开始有一个大的增长。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们是09年上大学嘛， 对，就是那会儿开始的双十一嘛。 对，就是09年的双十一是第一次双十一，然后我买了一双鞋，说出来就要暴露年龄，就是当时我买了一双达芙妮的鞋。 哦天哪，真的 那个时候是达芙妮的，没错。 对对对对对，就是现在这牌子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或者还有，我已经不知道了，我已经不是他们的 target customers 了， 可能已经下沉到已经下沉下去了。 但是当时对我来说，达芙妮是啊，平时就很想买的鞋子。当时我记得双十一真的是第一次遇到那样打折的，以前大部分我们还都是实体店遇到打折就很开心，还会买一买。第一年双十一，反正我记得我买的那双鞋是我看中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就觉得有点贵，但是它双十一打这个折那个折，最后就不到100块钱，我就买了一双鞋，应该是那年我买的唯一一件商品，就开启了这十年，除了我来美国之后，之前每年都要参与的双十一大战，而且把我们整个的购物节奏也给改变了，有一些东西就在等购物节，然后再去买啊，就感觉 消费盛宴。 对对对对对，如果再想十年前的那种消费方式，还有一点难想象当时是什么状态，因为现在实在是太方便了。 我可能好像09年没有参加，我应该是10年。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就是我10年的时候参加双十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宿舍是熄灯的，然后呢，双十一又是卡在比如说12点，然后我们是11点熄灯，熄完灯以后就没有电，网呢我只能接网线，就是特别凄惨，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挑灯夜读，但不是夜读，是挑灯夜买，然后对，就是条件如此艰苦，我也要参加双十一，就感觉马爸爸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像每年的双十一我都会多多少少买点东西。去美国之后那两年可能我没有在淘宝买，就没有跟这波，但是美国的黑五还是紧跟了一大波的，就是每一年的黑五我都会去现场排队，半夜从现场排到第二天一早，我觉得我特别 local。 哦，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一点像大城市，可能纽约什么地方那些商场真的力度特别大的还是会去排队，但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网上买了，即使是黑五也是线上。你在这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就是现在一个大的 shopping season 是亚马逊的 prime day 前一段时间嘛，可能2-3周以前刚刚是 prime day， 然后我也买了一堆东西，基本上现在的消费就是紧跟这种购物节的节奏。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的这些平台啊，就是比如说 Amazon， 他们都有自己很明确的品类，你比如说在 Amazon 上你很少像淘宝一样你就什么都能买到，对吧？我们不会在 Amazon 上买衣服，然后要是去比如说买衣服的话就是去 Macy's 啊，或者是就是别的一些电商平台，它是有具体的不同的这种品类的分类的。但是我觉得在国内就是淘宝 cover everything。 对，我觉得美国这边没有一个像淘宝一样能做到这么大而全的一个平台，即使像Best Buy， 其实你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类别的商品，但是它的这个从 popularity 的程度就还是它也只是在某一些品类上比较占优，包括也有很多人就是在 Best Buy 或者 eBay 上面看也有二手的商品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像淘宝这样真的能把所有的品类做得这么强，我觉得真的是阿里系运营全球 number one 就这种感觉。其实像刚刚你说美国这边就体现得很明显，就是你在不同的购物平台上会有不同品类的这种消费选择，像我很明确就是比如说电子的产品肯定是在亚马逊买的。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在 Best Buy 呢，竟然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可能我就没有用 Best Buy 的习惯吧，因为亚马逊其实很多时候它价格也是，就是有的时候亚马逊有些特殊的折扣价格吧，比如说它 Prime Day 的时候有一些产品就真的很便宜，打很多折。但是比如说尤其是衣服服装类还有化妆品类吧，我觉得在美国没有一个像淘宝这样的，你像淘宝基本上最大的品类之一就是服装加化妆品，但是美国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平台，基本上还是要去要么就去各个品牌官网自己买，要么就去现在有一些小的聚类的平台，但是它不像淘宝影响这么广泛，或者是它的品类那么全。如果从电商的角度的话，这是中美的不一样吧，但是消费习惯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转移到线上，尤其是今年的疫情，肯定这个电商公司们也是赚钱赚得很开心，就是大家没有线下的选择了，就只能去线上去购物了。你有觉得你在这么多年参与类似双十一这种购物节，你买的东西购物车清单有什么变化吗？ 有的， 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在趁比如说这种购物节打折，然后买一点自己平时买不起的这种东西吧，当然也是很简单的衣服鞋子等等之类的，只不过当时经济条件太差。然后我感觉毕业之后越到后来双十一反而变成了一个我囤货的时间， 没错， 就是我不是去买那些就是比如说平时我有什么喜欢的衣服鞋子像这种东西啊 我都会买， 我可能就随时就买了。对， 然后就是看到喜欢的就买了，就有一种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感觉。反而在双十一，因为你知道这些购物节会来，并且你也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我是必须要买的，我就觉得比如说我们常常都在这个双十一的时候囤纸啊，囤什么洗衣液啊，这种 household essential， 就是你平时肯定会不停的消耗， 就一年不会再想它。 对，然后就趁购物节的时候囤一波。但是来了美国之后我又有一些变化，就是它现在也有这种类似购物节，你能看到一些基础的家居类消费也有一些折扣，但是我就也是忍住不买吧。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居住环境变了，就是我没有那么大的地儿去存储那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说，你在购物节买那些，比如说囤纸吧，我们就说囤纸这个例子，我在购物节上买这个纸省下来的那个钱不足以 cover 我看到那么多纸，每天在家里本来我家就很小 心烦、 就是、对，就是它要占那么大的一个地儿，所以我所有的这种日常消耗品都是我看到它基本要没有了，然后我才会买新的。经济条件的变化，你的消费水平，你对金钱的管理和掌控的变化，就是你的优先级变了。 我跟你差不太多，就是我觉得啊，就最开始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买的就都是打折力度特别大的，平时特别看好放在购物车放很久的那种。这两年给你看一下我的购物车，我购物车今年就是洗发水、洗面奶、卸妆、咖啡粉，全部都是要用的这些东西。但是纸我决定不囤了，就是不能再囤了。就是有一些洗衣液，我也是去年双十一就真的是买到爆炸，我也是不能再囤了。尤其是从这两年，我觉得断舍离这个概念开始在我脑子里面形成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以后，我就开始不想囤东西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时间成本变高了，我们不想再花那么长的时间在网上闲逛，无论是淘宝也好，就是各种电商平台，它现在的算法，包括抖音，它的算法给你推荐的这些东西会让你不停的沉浸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根本离不开。所以你因为你现在知道你自己的时间精力不能花在闲逛上，你就会想要逃离这个平台。对我来讲，我现在打开淘宝的次数可能仅限于比如说换季，我真的就是特别需要过冬的，比如说觉得我每年的双十一可能会买的几件衣服就是大衣和毛衣。我觉得我近两年的购物习惯可能都是这种比较偏我一次性买全，然后就平时很少再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购物上。 你刚刚有提到很有趣的一点，我也有类似的体验，就是以前的时候我是非常 enjoy 在网上去 逛淘宝的 这些店。对对 对， 就比如说那天我心情来了，我就想看漂亮的衣服，然后我就能在淘宝上逛好久。或者是比如说哪天我想看一些漂亮的什么家居用品，比如说什么小盘子小杯子，我也能逛很久，就是类似这种感觉。但是后来确实有点像以前我们经常吐槽男生的那种购物方式，就是哦，我现在要买什么，然后打开电商网站搜索，找到那个买完即走，就是感觉毫不留情。反而可能有的时候你逛街的心情来了，会想要去线下去逛，就把逛街变成一种体验吧，就是它就不只是你在店里走来走去，你可能还会去吃点东西啊，或者是跟朋友约在一起啊等等，就是它变成了一种复合型的体验。我感觉确实有这种变化，我不知道这个是个体的变化还是群体有这种变化，我觉得可能有更多的，肯定有很多人研究过这个事情。但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确实在有意的去控制或者是管理自己的这种消费的结构吧。一个是你的钱花在一个什么地方，另外一个也是你的时间花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我现在确实在购物当中属于闲逛的这种时间大大的减少了。 我特别同意你的几个点啊，一个是说我们现在逛街，我就特别倾向于线下逛，而且经常不一定能遇到打折，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在那个时候买，就是因为我不想再花时间再去选再去挑再去比价。我觉得比价本身它浪费的我的那个时间成本，我的那个时间价值远远的超过比价本身这个行为。 刚刚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到一点，我觉得可能原因是说我们越来越发现了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宝贵的东西，就比跟钱相比时间其实是更贵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宁愿可能 多花点钱，或者是不去计较我们花的多还是花的少，而是去用一种节省时间的方式去完成消费这一个行为。 对，还有一个点我想补充的是说，他们现在各大平台他们搞的这种促销的模式啊，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你比如说是满300减40，然后有什么有的时候跨店200减15，就它有不同的这样的套路，然后你就需要去凑那个满300，然后就需要去再找别的东西，其实你那个东西可要可不要，对不对？就是有一种你要为了凑到它那个阈值，然后你就需要再去找点别的没那么需要的。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有可能会在自己心里头想一下，这个东西真的是必要的这个消费品吗？还是就只是为了满足消费的那么一个界限？再就是说你为了去凑够那个满减，你又去做了很多努力，然后又去看了很多你本来不该买的东西，可能跟你本来想要进行消费的这个目的就有偏差。 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解，其实这件事情我有仔细想过，因为我不是最近上了一个叫 pricing 的一个课，就是我觉得在定价这件事情上啊，各个商家是有非常深的一个套路的，你怎么样定价，然后去 target 什么样的人群，然后能让你的利润达到最大化。我觉得啊，就是我有几个理解，一个是他把这种规则设置的这么复杂，其实是在筛选这个购物优惠针对的customer。 比如说啊，如果是一个不喜欢算来算去，就是他搞得这么复杂，然后不想去算这些东西，不想花时间，他可能平时你在不打折的时候他就会买，就是因为他不想在为了这点折扣去浪费时间，那在平时他就会去买，然后其实商家就能够赚更多的钱嘛。但是像那种喜欢这种打折的行为，然后说愿意在购物节上去占到更多的便宜吧，我们这么说，然后他就愿意去花时间去计算这些额度呀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像这种呢，可能平时他的这种随手下单的这种行为就会少一些，这样的话其实双十一的所有的这些优惠额度就真正的给到了需要这些优惠额度的人。如果他把这个规则设置的太简单的话，就像我这种已经懒得算了的人也能随手就下单享受这个优惠的话，那其实他这个额度就相当于他是白白给我的，他并没有促进我的消费行为，我只是顺手享受了这个优惠。我觉得这是他们在通过设置这种复杂的规则去做 customer segmentation。 然后另一方面呢，他搞这个满减，其实单从会用这个购物优惠的人的角度来说，也是促进他们，就毕竟他们要凑单，凑到什么300或者凑到600这样的凑单的行为，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会促进他们的购物的。你平时如果只按自己需求的话，不可能买的那么正正好好，就是那个钱，你一般都是需要在自己本来的这个需求里面去加上一些你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你才能凑够那个优惠，所以其实就有一种薄利多销的感觉。我觉得可能从这两个角度吧，他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就是肯定他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他们最需要去慎重的思考怎么去定这个优惠的策略才能让他们的这个利益最大化的。哎，我很好奇这个阿里，我不知道应该专门有一个部门在算这个东西，每年他需要算怎么样去定才能让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能够尽量的最大化。我甚至无法想象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公司或者是平台怎么去做这样的运算，就是我觉得我好好奇啊。 现在有一个新的形式，我就一次直播都没有看过，什么李佳琦什么薇娅，我一回都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我是打心底里抗拒还是怎么样，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就盯着他在那儿盯一晚上干嘛呢。但是我觉得我朋友圈或者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都会看李佳琦或者是薇娅的直播，然后会在他们直播间里买东西，就是这种营销已经变成淘宝或者是现在电商的一个促进消费的一个新的模式，它是通过这样的直播来卖货嘛，然后来让大家当下立马做决定，然后立马去下单，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快的 actions。 就感觉这种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它确实是促销，就是它确实是比市场上就这种直播间里的价格肯定是比市场上其他的同等产品的市面价肯定是低的，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大家会更盲目的消费，因为就大家在这种需要抢的时候 这个心理，这个消费心理是被别人挤压的，尤其是人的这个心理上是特别不能忍受别人比你快，或者是你没有得到，你看到被别人抢走了，就是这种心理特别的不爽吧。 我是肯定没有在任何直播当中下过单，但是我是看过直播的，尤其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去看李佳琦的直播，就我觉得这个带货主播的人格魅力还是需要的，你会觉得他说话舒服，或者说他逗他好玩，就比如说以前李佳琦和他的小助理的各种互动，包括他家的狗啊等等之类，他自己也是很有梗，长得也还不错，所以就是各方面的因素集合在一起，所以我可能把在我个人的体验里啊，把这种带货直播和以前网上流行的那种网红直播就有点类似，但是之前的那种直播，比如说有人直播唱歌啊，有人直播打游戏啊等等之类的，就我个人不怎么感兴趣吧，反而是这种购物的直播，虽然我不买，但是我喜欢围观。但是我特别认同你刚刚说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更进一步的去利用这种消费者心理的一种手段，不管哪种类别的直播都是有人会去在你知道说时间紧张啊，然后等等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不由自主的去下单，尤其是有可能你之前对这一类商品就有一点兴趣，那听这个主播说了几句，可能你就下单了。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消费者的心理。我觉得直播带货这个事情，可能就是最近两年，尤其是李佳琦他把这个直播带货带出圈了之后，就更多的人适应或者是认可了这种模式，然后才让整个直播带货的这种形式开始普遍开来，尤其是今年又有疫情，又推了这个形式一把。其实我有一个感觉，就是疫情对于我的消费品类或者是消费结构也有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今年几乎就没有买过衣服，不出门我干嘛要买衣服呢？然后包括化妆品也是也不买了，因为我这大半年也是从来没有化过妆，但是我会把钱花在就比如说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服，因为我24小时都在家，然后比如说像我男朋友还买了那种走步机跑步机，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办公桌下面，然后你就一边走路一边办公，感觉消费结构发生了大的转移。我不知道国内，因为国内疫情相对来说影响的时间比这边要短很多，这边已经六七个月了，然后还一直看不到尽头。你有感觉到这种很强的变化吗？在疫情结束之后，你觉得有回到以前的那种样子吗？ 回，它是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回弹吧，它不是立马就恢复一下之前的那个经济的状态。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大家多了更多思考，就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没有必要买。我们刚刚说女生可能买衣服什么的也少了，我今年可能要买衣服的话，平时你知道我有时候会出去拍照，就是除了这拍照的衣服，我平时也真的就也很少再去买，可能买过一些运动啊，就是健身的衣服。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是说，因为今年疫情的发展，也可能也不只是今年，应该源头可能都是去年或前年，就前两年，就是国货的一个发展，就比如说有一些美妆的品牌。像完美日记啊，就是有一些非常 花西子， 性价比很高的，对对对，花西子前两天女子刀法也在说，像这些国货品牌，他们已经打出了圈，就是品质上也好，或者是这种真正的这个我们讲美妆，可能就讲它的质地，什么颜色，就是这种效果，它其实和欧美的那些动辄一根口红两三百，动辄一盒眼影大几百块，一瓶粉底大几百块，什么上千，就它用起来体感上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有了那么多国货品牌的选择，然后又能在满足你的这个消费行为的同时，还能把你的这个预算拉下来。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可能不只是美妆，就比如说我在出国之前我已经有 N 双回力球鞋了。 哦，对对，我刚想跟你讲回力和飞跃，我这两天买的特别多。 我也是，就感觉他们就是 somehow 成为了一种新时尚。 对对对对，国潮嘛。 对对对，就是又好看，然后又很便宜， 性价比很高。 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各个品类的大牌现在可能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就是越来越多本土的这种品牌，不管是美妆啊，或者是服饰啊，或者是甚至电子产品啊等等之类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就是尤其是我现在当了学生之后啊，没有收入了，然后我就会在买东西之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但是我有的时候还是会非常有这种购物的冲动，就是想买东西，只不过 是 品类发生了变化。我就会在想，为啥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需要这些东西？ 强烈的欲望，消费欲望是吗？ 我那天看到一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就说在花钱买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开心，你买那个东西不一定是你的刚需，但是这个开心一定是你的刚需。对，所以你就一直不停的在买东西。然后我当时觉得太认同了，就是即使我现在是个穷学生的情况下，我还是喜欢那种消费带来的那种愉悦、快乐和满足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追求的是啥？ 对我来讲，那肯定其实也是相当于它是分不同层次的，有一部分是刚需嘛，就像是刚刚我说我列了今年的双十一的购物清单，就真的是刚需。还有就是媚美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吧，就包括前段时间可能我也在跟朋友聊，或者也在跟男朋友之间聊，就我们就在探讨就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为了别人定义的这个审美标准去把自己活得那么累，就在讨论这样类型的问题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其实有一部分这个消费就是能够满足自己的这个爽感，但是这个爽感的前面可能是我可能本来遇到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儿不痛快，反而可以通过消费然后让自己开心一下，解个压，就是有一种老娘挣的钱花出去了，就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而且花在了我想花的地方。 对对对，其实也在某一种程度上也为接下来更好的赚钱有一种 promotion 对吧， 提供了动力。 对，还有一种可能不太好的方面，就是说它是存在一定的社会比较的，就像我们其实上之前聊社会，就是上海名媛的时候，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比如说在你的圈子或者是你的朋友用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想都不一定是非常喜欢，就是你也没办法界定自己的那个喜欢的程度，但是你就会觉得 OK 他用了，或者是就是他这种形象，或者是我们想要依靠消费来去上升一个层级或者是上升一个阶级，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消费来去标榜，或者是消费本身已经不是购买，本身已经不是一个为了有价值或者有用的一个行为，而是为了标榜什么。 我超级喜欢你刚刚的这个分类，如果从买东西的需求，就是为什么要买买买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对我来说也是有几个类别。第一个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生活所需刚需，这个没办法。第二类就是提升自己的类别，就像我刚刚说的升级各类电子产品啊，或者是在网上去买了什么课去学习，或者是买书等等。然后还有一类就是纯为自己开心的，这个开心不是说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看到别人用什么我来买或者怎么样，不是的，这跟别人的消费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纯粹很开心。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买玩具， 我知道就是手拼的乐高。 对，就是乐高是一大类，然后包括比如说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泡泡玛特，就是买对各种各样的小玩具，然后包括毛绒玩具我有一大堆，就是这些东西是就完全只是 我都给你收了起来。 对对对，我前两天收拾家里还又摆了一只毛绒玩具出来，特别开心每天看到它。第四类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是我重点想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跟别人比较而产生的消费。我觉得在我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消费。这个比较不是说要跟别人去攀比，而是说我看到别人用了这个东西感觉还不错，我也想拥有。而且你知道人是特别容易被这种趋势影响的，你关注了 N 个公众号都在推同一类的商品，你就会被你的审美就会被影响，你会觉得哦，我也喜欢这个东西。但是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说它不一定是真正的我长久会喜欢的东西，我可能只是暂时的被身边的这些信息所影响了。就这有点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这个消费主义啊，就是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有意的，有的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你却没有意识到说你被它影响的这么深。我觉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段时间可能就是还没有形成自己，没有特别的去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比如说买衣服这件事情，我以前就基本上就是按着比如说今年流行啥，比如说公众号推的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去买，没有太多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自己想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是什么样的衣服更舒服，或者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些衣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好看，还是为了让我自己开心，我就没想过这些事情。在越来越了解自己之后，感觉那个不是真正我想要的。当我把钱花在我刚刚说的除了刚需之外那两类，就是一个是提升自己，一个是让自己纯开心的那个商品的时候，那个我获得的满足感是怎么说呢，远远大于 我去消费这些打扮或者包装自己的这种商品身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我看了一个，我这个地方可以引，就是旁征博引，就抄了一个那个什么，念一下啊。哲学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最重要的论点就是说，消费正在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的纪律来驯化我们，通过消费的便利让我们进入游戏规则，就像原始社会的登记或宗教礼仪那样。就是他的意思应该就是说，消费意识形态其实是当下就是用来实施这种非强制驯化的手段。 我听到驯化这个词好有感触啊，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 是 当人们的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生产力水平提高，然后人们的消费水平都有所提升之后，就是这些商家啊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就是怎么样去把那个钱赚回自己的口袋，就是通过这种全方位的用这种信息来去覆盖你的你能看到的所有东西，然后你就会潜移默化的被它所影响。如果从不管是经济学还是心理学方面，应该都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命题，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在做类似这样的研究。 你一说经济学，我突然想到啊，就这两年不是消费金融嘛，消费金融其实就是说借助杠杆，借助京东白条或者花呗，就都是这样借贷先享受后还钱，就大家都是一个这样的。当然这出于就是怎么讲，从我们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体验，确实是一个更好的体验。但是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或者换一种说法，他们其实就是负债，然后就这种经济行为的捆绑吧，还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说对消费主义的这样的裹挟。就无论是从我买东西这个行为，还是说我怎么花钱，或者有没有钱，能不能花，现在都已经有人在帮你做决定。 我觉得这在美国是个很一直都特别普遍的现象，就是我觉得美国这边先消费的这个理念就已经深入人心。美国这种以资本为核心在运转的社会，就相当于是他把你怎么说安排的明明白白，就是你能赚多少钱，你能花多少钱，然后花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各种无形的手再去影响你。你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做的决定，其实都是在整个这个资本的这个体系是在后面观察并且控制着这一切的。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种趋势，就是资本就会赚得越来越多，然后资本能控制的方方面面也越来越全。如果你自己不够清醒的话，当然如果你想清楚了然后进入这个游戏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是没有想清楚，然后就有可能会一直被这个体系被这个游戏规则牵着鼻子走，然后你自己还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还觉得是自己做的决定，我等草民就被玩得团团转。 是的，花钱即韭菜，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被收割的韭菜。 没错，我是觉得要保持清醒，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很重要，即使是在购物，好像所有的钱都是你自己决定花在哪里的，你也是要保持清醒，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的，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还是说你只是被这个外界的环境或者这个游戏的规则所影响了。 以现在这个商业社会，大家都希望自己的需求被量化，就是无论是从我们做这个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就是需求被量化，就是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你就会把它冠以或者是用钱来衡量它的价值，就感觉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就大家都是觉得说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会拿钱来衡量它，来或者来量化它。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它非常有争议的吧。 我觉得某种角度上它合理， 对， 对于整个商业世界或者是从群体的角度它都是合理的，你有一个可量化的东西总是能让人看得更清楚。从个人的角度它不一定 make sense， again 这个金钱还是世界给你定的一个规则，这就讲到经济学了，就是我们在课上学的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 utility， 我都不知道这个词怎么翻译，我们变相的理解为这个东西给你带来的真正的价值吧，到底是多少。每一个人在同一个物品上的得到的这个 utility 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想法价值观都不一样，都一定会是有区别的。可能金钱是作为一个大众衡量或者是去维持商业世界去运转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工具，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的尺度， 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还是说要保持清醒，比如说这个世界的规则是说啊，这个物品有一个什么样的金钱上的价值，但这个价值不等同于说这个物品对你个人的价值。我现在已经很少做那种比价，就是两个东西如果我纠结，我更多的是看这个价格的这个商品我是不是能接受，这个价格和这个商品有没有满足我的心理预期，如果满足了那我就不想再多花时间在这种事情上了。但是你看我说的信誓旦旦，但是我说的是都是很小的东西，因为我现在很穷。然后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最近我跟我男朋友很有趣的对话，我最近有在买一些那种二手的小东西吧，比如说我男朋友有时候就会说，哎，你可以跟他砍砍价呀。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想得很清楚，就是 我不想花这个时间， 对，我不想花这个时间，就看这个东西它出的这个价格我是不是能接受，我就会直接 take the offer， 也不在后面再查。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甚至觉得说在能满足我的需求，在我满意的情况下，对方能多赚点也挺好的，这不是各取所需吗？就是我不会去算说哎呀我是不是亏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对我来说价值就不是很大。 对，就咱俩刚才就聊了嘛，就是比价这个行为现在都不是特别会用了，因为确实很浪费时间，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啊，就是特别明显的一点，我回家，比如说我跟我爸妈去逛超市，他们一个超市，他们可能最后要买的东西大概也就是那么几样吧，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非常目标明确的，我就奔那个区去，然后我就最多是比一下这里面哪些东西，就比如说我吃东西的话，我会看它的配料表。就是可能会比一下哪些东西我是能吃哪些不能吃的，但对他们来讲就是真的是比价格，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的折扣和那个的折扣，这个的日期和那个的日期，这个的活动力度和那个的活动力度。我妈真的是曾经在夏天的时候去那个买花露水，你知道吗？花露水这一样东西挑了半个小时，其实挺好玩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也可能也跟生活的城市有关，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在二三线城市里面，大家怎么说，消磨时间的方式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但对于我们来讲不太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样的价格选择或者是这种东西的选择上，我们就会花时间干点别的，所以就是 preference 不太一样。 可能不同的城市这类人群占的比例不一样嘛，但我觉得可能它和城市大小关系不是特别大，而是跟你这个人的消费习惯以及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有关。你有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跟你在哪儿没有关系。就比如说我们爸妈，不管他们在哪儿，可能都有蛮多时间做这个事情的。我跟你讲啊，你刚刚讲这个事情我心里就有点心虚，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小宝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事情，他是最清楚的，因为我们经常一起逛超市。 我想到了， 就是 是的是的， 他就经常吐槽我，就买一个纸巾你怎么能比这么长时间，就是我就会看，哎呀这个三块那个两块，那我得看看我要选哪一个，然后我还要看那个叫什么那个纸的，你知道薄厚啊， 重量 什么含量，对，重量是不是都不一样。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完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当时我的钱不够多，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各种方面都没有想清楚的情况下，我真的花了好多时间在比价。现在清醒过来了，挺好的。 对，我刚刚其实在想说补充一下，我不是一开始提，就是除了时间上我觉得时间成本这个精力的浪费，还有就是可能我现在会更希望买到的东西是品质感稍微强一点的，虽然我们要接受他们这个定价是商家的这种营销策略，但是它定价高一定也有它的怎么说，一定也有它的价值，对不对？ 就也接受这个规则吧。 肯定也有一个底层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了，像即使我现在我说我是穷学生，但还是比我上大学的时候有钱多了，我才有这个空间说我可以不去在乎那些小的方面。聊得非常的开心， 购物清单，哎，我们线下交流一下吧。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交换一下。就是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一个购买环境当中，就是你是双十一，我是马上要到黑五，说到购物还是眉飞色舞，非常的兴奋， 愉快的去买东西了。 是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希望大家还是保持清醒，想清楚自己真的买了什么，是不是自己需要的。 对，不要等到下个月还信用卡或者还花呗的时候一脸懵逼， 就有一种每个月工资到手怎么就没了呢。 是的， 在这个双十一到来之前，我觉得我这一期聊得非常的愉快。 好的， 不知道是打击了大家购物的欲望，还是促进了大家买买买的冲动， 还是提醒了大家要慎重，或者是要想清楚再购物，然后把购物车里的东西砍一砍，留下一些比较必须买的东西，我觉得都很好。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啦，拜 拜。 拜 拜。感觉我们又聊着聊着，我觉得对于两个这个 又聊到 从业者来说，对，就总是容易聊到产品分析和产业发展，就类似这样的感觉。 对，又回到互联网和产业，然后又回到科技行业。